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四环内环南向北方向，科丰桥到岳各庄桥，岳各庄桥到定慧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北京时间19:01:38，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开始为你揭晓。本周排在第40位的这首歌曲拥有7周的榜龄，这是萨顶顶所带来的《随风自在》。 早有安排，不想去猜，把心打开，用一个微笑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 Number 39位。 南征北战 NZBZ 这首唱首歌入榜3周，本周第39位。 爱着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你后悔因为赌气而产生的裂痕，那晚你哭得很伤心，就在我肩膀，男人有勇气流泪证明他很坚强。 我仍坚守着对爱的执着，无论多少次悲哀和失落，也曾有历史说不惜违背自我，重新面对生命，我依旧坦然自若。原来誓言和憧憬多么脆弱，那些美好和永远就当罪过，与我擦肩而过，像大雁般飞过，历经繁华的我犹如烟花般的坠落。 是否还深爱着伤害过你的他，又是否还记得为你流过泪的他，就为爱唱首歌， 八位。 是来自于 BBF 的旋转陀螺，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38位。2018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1位，本周来到第37位。这是由孙子涵创作并演唱的《左右》。其实这首歌曲也是想告诉自己，不再被其他任何事情所左右。在今年5月份，孙子涵推出了出道7年来的第8张专辑《新上任》。那这7年孙子涵本人非常的幸运，当然他本人也很努力。这首《左右》由他自己来创作，他还担任了单曲的制作人。 双手不再去拥有他的温柔，双膝不再去跪求他为你留，看透有些事不是你想左右就左右， 去归咎，他为你留，看透有些事不是你想左右就左右。 Number 第36位。 这首来自于顾峰的《重生》EP 当中的《荒》，进榜六周，本周第36位。 Number 第35位。 这样一首《最爱的痛》进榜三周，本周第3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4位，这是我们今天的出现的第一首进榜新歌了，《金沙》这样一首《若只如初见》。这首影视单曲也是他为电视剧《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所演唱的片尾曲。 Thank you. 首进榜新歌魏晨的《红尘》，本周第33位。 32位。 来自于信的《汉战汉城》，是他为动作悬疑剧《汉城》所演唱的主题曲，进榜两周，本周第32位。 2018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名字叫做《熬夜成瘾》，这是由朱新东所演唱的歌曲。有些熬夜是为了工作，叫做废寝忘食，而其他一些熬夜会有更多的原因，比如说玩，比如说刷手机。那像这首歌呢，是要表达一种孤独感，没有过好的白天，就只能用熬夜来补偿自己。 音乐重播不停，暗夜独为客厅，有困意也不想闭上眼睛，一个人看夜空中的星沉静，享受孤独的高兴。一个人看场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高兴起，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窗影无病呻吟。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失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高兴起，我一熬夜成瘾，是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窗影无病呻吟。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魏晨《红尘》。 那年春天桃花香，起来桃花配酒尝。 新歌二号陈志鹏《我就爱你啊》。 我就爱你呀、啊，爱你呀、啊，爱你呀、啊。 新歌三号金莎《若只如初见》。新歌四号蔚蓝在月台上等你。 我泪沾眼泪滴你。 新歌五号宋秉阳孤单据点。 想念一点一点变成了孤单。

讲好运河故事，抒发运河情怀。运河岸边影视小屋系列活动之成果展示暨座谈活动在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实验剧场召开，项目共分为青少年影视创作基地授牌暨启动仪式、分类课程定向指导、运河流域实地考察拍摄实践活动、国运之河纪录片制作阶段成果汇报展示、青少年影视人才培养途径座谈会等七个阶段，从六月份启动到十一月影片巡展，历时六个月的时间。北京站人近日宣布，2018年秋拍将于12月2号到4号举行，其中预展的时间是12月2号到3号。北京站人2018年秋拍继续走真精新的路线，书画、杂项、玉器、佛教题材五个专场的650多件精品，全方位的勾勒了古今文化生活的轮廓，展露出匠心与文脉的传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专题时段。2018年第45期中国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上半段我们揭晓到的是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位到第31位的歌曲，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34位金莎《若只如初见》，33位魏晨《红尘》，31位朱新东《熬夜成瘾》。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开始，这首歌进榜4周，由葛大为作词，江美琪演唱。江美琪唱出了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就是这样一首《陀螺》。 亲爱的，我想贪心一点，左手牵住了你，右手还能飞，会遇见谁？明天有多美？请你转动。 第29位。 勇敢的人不是不流泪，让他一边走，任凭风雨吹，成长带走的不只是那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曾经沉默的 第28位。 中错觉情节，心怎样才能体面，能不能了解用简单语言，明天是我们厮守的诺言。窗外喧嚣的街道，能不能收到你遥远的信号？想念一点一点变成了孤单，没你的季节，淋湿的雨天，时间也停止不肯相见。我们努力努力学会了孤单，剩下的倔强像一种信念，等着你上孤单的句点，遥远天际，回忆是烟火的倒影。我闭上眼，冲破无声黑夜。变成了孤单，没你的季节，淋湿的雨天，时间也停止不肯相见。我们努力努力学会了孤单，剩下的倔强像一种信念，等着你画上孤单的句点。 本周第28位新歌进榜，宋秉阳《孤单据点》。这首歌曲相比较宋秉阳之前的《朱雀街》《Do It Like This》，有更多的 old school 的感觉。那因为这首歌是他在8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次重新拿来编曲演唱，作为电视剧《那么属于我的星光》的片尾曲。而排在本周第29位是进榜3周，由李晓东带来《爱歌》。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这是郁可唯所带来的《地平线》。 Number 第二十六位。 多少年时间都如飞，多少心铭刻这一回，多少人故事中热血青春不后悔， 那些激情飞扬，那些岁月飞翔，那些一路上风雨和希望，机会分享 这首由科尔沁夫作词、谭一哲作曲的《热血青春》，由李晓东和梁古驰共同带来。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二十六位。这首歌曲也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主题推广曲。 第二十五位。 当流星穿越过地平线降低，是我的记忆陨落的无声无息，但昨天 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 Shining Star 来自于王诗安，进榜四周，本周第25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这首歌曲拥有11周的榜龄，继续我们的恒星歌的位置。这是由许巍所带来的《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笑，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上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后半程，也就是第40位到第21位的歌曲，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34位金莎《若只如初见》，33位魏晨的《红尘》。28位宋秉阳孤单据点，26位李晓东和梁古池的热血青春，23位陈志鹏我就爱你呀，以及第21位蔚蓝，这是一首粤语单曲，在月台上等你。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开始，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6位，本周上升6个位次，这就是飞儿乐队和范逸臣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功夫狂潮。 少林不当古风气笑， 19位。 本周第19位，这是由吉克隽逸所演唱的 Space Oddity。 八位。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的故事都应该有人传颂，像海鸟遇见彩虹，我遇见你那一刻雨动心动， 傅岩这样一首《小悸动》进榜六周，最好位次是第九位，本周来到第十八位。 我眺望你那一片天空，想感受你所有执着的梦，你青涩的脸安静从容，开始激动，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的故事都应该有人传颂，像海鸟遇见彩虹， 傅岩占一首《小悸动》2018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第十八位，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曲目，进榜五周，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张信哲演唱的这样一首《终于等到你》。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了。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辛苦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 六位。 历史碰撞时代，晒一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听红墙黄瓦迫不及待的告白，翻越过春去秋来谜底揭开，远距离宫阙楼台撩拨情怀，无论拍哭声表情超赞的现在，这风雨不该考验绝的完美派， 是上新了故宫的节目主题曲，由在节目当中的客服邓伦、周一围来演唱这样一首主题曲，上新了故宫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第十五位。 爱的瞬间是我迷茫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 默默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五位，上周停留在第二十四位，本周上升九个位次，也是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了。2018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四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诺尔曼创作并演唱的《野马的睫毛》，这首歌是他特别送给爸爸的歌。 他轻柔地告别了我们，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 是天空，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的我，成熟的我，成熟的我又变成了 第13位。 这首《朝圣之心》进榜三周，本周第13位。 二位， 思想起落泪，战而活就忍着，恐惧要成心魔，没有谁占据我的心，不为谁而落，再决定任我死与活。 这首王铮亮的全新影视单曲，也是影视剧《江夜》的人物主题曲《任我》，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5位，本周继续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12位。 有一个

散到别离，谁在危言耸听，付出太多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到这一时段就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阵营了。本周第十位，这是入榜九周，来自于邓同天所演唱的《心事》。 望你月夜重重修。 九位， 情和义，说得清楚，做得到才最重要。人和兽，善恶难料，一念之差入魔道。这江湖是纷纷扰扰。 演唱的这首《凡人英雄歌》进榜三周，本周第九位。 第八位。 本该是缘念一场，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上苍越发散场，舍下我 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又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少，再与你素手成双。 冯丽君这首《烟暖雨收》进榜九周，进榜以来最好位次是第四位，上周停留在第十一位，本周继续上升三个位次，来到本周第八位。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 2018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这首是本周第八位冯丽君带来的《烟暖雨收》，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拥有五周的榜龄。这首歌是李荣浩所演唱的《耳朵》，作词文炯，作曲郑宇界。 我爱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塑胶的眼睛却是脏像少了些什么。 第六位，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世过往，半世爱上，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四方，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 沙宝亮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进榜以来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拥有八周榜龄，本周继续跻身在 Top 10阵营，排在第六位。 现实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烟雨露重生，红颜人似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Number 第五位。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王铮亮为热播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所演唱的这首插曲《你从未忘记》进榜三周，本周第五位。 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2018年第45期中歌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本周第四位，是上周停留在第13位，本周上升9个位次。这是来自于苏丽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爱后忧郁症》。这首歌曲也是他的首张 EP《认苏》当中的情歌主打，因为留着络腮胡，大家都叫他胡子哥。他自己本人的经历也非常的丰富，大学毕业之后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选择北漂，从一名酒吧驻唱歌手开始做起。2016年参加了中国新歌声，获得全国第8名，从而进入歌坛。我们就来听苏丽生这样一首《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忧郁。 三位。